想起来宝玉怒叫我的表几日天寒 哎，那大 是叫你别把心里动，左边金樽右边玉器，梅花鹿与仙毫 you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铁郎临朝后，急忙把纸传，柴草和谷胆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，莫迟延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免，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尝尝苦胆，胆色飘萍，我的心已干，到夜晚撤去被褥，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，有事从不接呀，请住。回忆身在屋